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前瞻科技融合舒适驾乘，帕萨特为您开启尊崇之旅。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乔杉，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鸡，路灯底下翘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下面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云量有所增多，白天大部分地区没有降雨天气，扩散条件还不错，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气温宜人，比较适宜大家出行。但今天午后西部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瞬时大风，夜间全市有阵雨，出游要尽量避开山区。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了，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昨天我还在节目当中说呢，说今天是周五，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今儿就不用说提前了，就要说大家周末快乐起来了。 耶， 但是我们俩还在上班呢。 我还蛮开心的，其实一到那个周六上这个早班的时候，就发现一天就是变长了，尤其周六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就可以吃油饼了，关键是不是 啊？ 因为可以来电台，早上起来吃早点了。 哦，瘦了这几斤就又回去了。 哎呀，你还瘦了呢？哎，看出来了，刚才我们那值班的美女说， 是 哇，珊珊，你的胳膊都细了。 我不得不说，我现在每天裤子掉啊，就是哎呀， 你这是系皮带是吧？ 对，你真的掉。 哎，你真瘦了呀？ 对，真的掉往下。 你是干嘛去了？爬珠穆朗玛峰去了？ 就是少吃一点吧。 吃点 假的呀， 就是每天单一的吃几天， 就比如油饼女皇了，你还能少吃点、啊、 我是从上周五到上周五到上周三，哎，不对，今天周几啊？ 今天是 Saturday、 啊。我从上周五到这周三，然后呢，决定每天单一的吃很少的东西，然后呢，确实瘦了。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因为在我五六天的少吃的这一时间段呢，所有人说，哎，咱们吃饭。我说别，咱们这周三我就解禁了，咱们周四吧。然后谁再找我了，哎，周五吧，我就开始排满了。 那不就是昨儿和前儿吗？ 对，所以我周三解禁，我从周三晚上就开始排上了。我周三、周四、周五一直到下周二全都排满了，就是来弥补我上周有六天没怎么出去。 那你这入不敷出啊，你这一下又找不回来了，而且还得多找。 对，而且还得花好多钱。 哎，你这样，你啊，你该吃吃，该喝喝，你把那个就是那个怎么控制饮食那方法那方子，你告诉我，我自己再试试。如果真能瘦下来，我也准备减肥了。 对，然后呢，咱俩约一局呗，然后约一个好吃的，在你 我都87公斤了，我要能瘦一些，我坚决不再吃回来。 真的吗？可是你看不出哎。 是吧？人都这么说。 现在看不出。 人说你也就70多公斤。这么自欺欺人是不是不太好？ 你骗你自己也得骗一个，我估计我才60多公斤。 哎，我估计人看我的时候都是礼貌性的。 可真的看不出，说实话。 对，一般啊，你见着姑娘，对吧？或者说有一段时间没见着珊珊了，上来第一句话， 瘦 了。我告诉你，这 现在变成一个开场白了。 对，讲文明、懂礼貌的开场白是不是？今儿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个话题哈。当然了，我们待会儿会说到一条新闻，就是那山东的哥们儿哈。哎呀，怎么说呢？反正已经出来了最新的处罚的结果了。到时候我们来解气，看看这个处罚的结果。 不文明行为。 对，高铁上就占着人位的就不走，还找事儿。你说说这种人就应该永久拉黑的。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来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好的正能量的一面。就说一说，夸一夸您身边那些讲文明、懂礼貌的好朋友，包括您自己啊。比如说您自己就是一个特别讲文明懂礼貌的， 平时啊你没有机会跟人说、啊、我今天扶了老奶奶过街，今天是一个好机会，是不是？ 哎， 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表扬 我们大周末的是不是也让自己的心情像今儿的天一样，我们亮起来， 对，暖心起来。 哎，我就有一个习惯 啊。什么习惯？ 好多人都受不了 啊。 就是我呀，不是客套，但是我真是打小就养成一习惯，我就跟任何人，比如说 您， 说谢谢就不停的说谢谢谢谢。 哎呦天哪！ 你说我去趟这个怎么讲健身房，我先把我的这个健身房的卡给人家，然后我就跟人说声谢谢，然后人家呢递我，比如说咱们那个柜门的钥匙，我说声谢谢，人递我一个毛巾，我再说声谢谢，然后弄得那小姑娘直看我，哥我没做什么，您请进。 这不是对的吗？ 对呀、啊。 就是、 真的是， 你不得不说，就是老北京家庭里面的这讲那个理儿比较多 啊、对， 从小我要是敢说你，我爸真的能把我这个腿打得我这两天一瘸一拐的走，就真的能这样。 对，就是您您的， 对， 甭管见谁都您您的、 哦。而且我爸经常总结，就是比如说像奶奶家、姥姥家串门、有时候回家的时候搬一小板凳坐在这儿，咱俩聊聊。我说聊什么呀？前天你在姥姥家，你跟谁说话的时候，你说了一句什么什么？ 哦、 大前天你在奶奶家说什么？我从小就觉得我爸脑子里有一账本。就把我说什么话都记得，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这些人，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不文明的现象，都是打小我告诉你家教不到位， 真的 是 没有养成 家长的问题 习惯。 嗯， 这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就是为什么说家风特别重要呢？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当然不是说聊家风啊，咱们就聊一聊您或者您身边的那些讲文明懂礼貌的 好 行为好事儿，对吧？ 包括您自己的，您也来说说。真的，我觉得无论是您说的还是您发现身边人做的，都值得我们互相学习一下。而且这件事情不是说做一次就完了，咱们得继续下去。 对呀、啊，做好事得做一辈子，是不是？ 这些事儿啊，其实并不难。您想养成习惯了，他一旦成为习惯，就跟高磊似的，每天说谢谢，他也觉得就很自然就说出来，不会觉得很刻意。 是，我在小学的时候，我们有同学还给我统计过，我一节课40分钟说了11声谢谢，跟同学跟老师。 哎呀，我觉得你这个句式应该套用这样，就是你得注意身体呀、啊，你别把自己累坏了，真是的。 谢谢、啊， 我得好好埋怨埋怨你。以前是不是有冯巩和那个有一个相声？ 对对对， 我得好好 批评批评你。 哎呀呀，您批评的对呀，批评的好啊。 真是，你怎么太不注意身体，哎、太把自己不当回事，实在是太…… 哎呦，真是承受不起了。因为这两天啊，就天天被这男子高铁霸座这事儿闹得人心里特堵得慌，你知道吗？ 今年以来啊，咱们在就是现在很多热点的新闻，全都是因为身边也不一定就是咱们社会上有这么一些人，要么就是说话很难听啊，说 做事让人 说脏口， 觉得过分， 对，很过分。所以就这些事儿呢，让大家心里就是每天工作压力已经很大了，听了这事儿心情更不好。当您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您说不好听的话刺激别人，还很刻薄，并不能让您变得更舒服， 您会变得更加沮丧。 对，但是如果您就是宽慰别人，然后呢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然后把这种好的能量传递给周围，大家整个的这环境都会变得好。 这不就是二吗？这不就是咱俩吗？ 哦， 对吧？ 所以我们俩碰撞的时候总是很开心。 所以珊珊，你怎么这么不好好的照顾自己呢？太过分了！ 哦，怎么能瘦成这样呢？真 是的，赶紧就吃回来。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交流。在您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右上角搜索这个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看到一个小黄人头像，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您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9月23号起呢，北京可乘高铁直达香港了。 没错。那么另外呢，新学年校内托管班覆盖了中小学。 一男子高铁霸座引众怒后急道歉。 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首先来关注一下备受瞩目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再传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呢正式宣布，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呢将于9月23号正式开始运营。第一班车呢将由早上起了7点由香港西九龙站发出，到达深圳北。 哎呀，这真是好消息，对于我这种经常跑到那儿去吃吃喝喝的人来说，这真的是太好了。 对 呀、 啊、从北京直接到香港大概是不到9个小时就可以了。 对、我看西九龙站始发的高铁列车呢将可以前往内地的44个车站啊，其中6个短途车站，38个长途车站，其中包括汕头、厦门、福州、南昌、杭州、长沙、武汉、郑州、石家庄、贵阳，还有桂林、昆明、上海、北京等城市，远比之前公布的要多很多。最长途到北京呢，最快只需8小时56分钟，不到9个小时哦。 哇，那么告诉大家，在票价方面呢，最便宜的是由香港西九龙到深圳福田是68块钱人民币，北京西到香港西九龙的公布票价现在是1077元，比飞机票呢便宜多了。 而对啊，飞机票你买完机票还得再加税呢，对不对？ 对， 这个是全部价格。而且其实这个里面最便宜的真是深圳福田到这个香港九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 啊？ 反正因为从深圳啊去香港，比如说坐船，或者是你说走路过去那条街，其实离香港也很近了，并不是福田。 一般不都是坐大巴吗？ 哦，你坐大巴是吗？ 对，坐大巴就过去了。 我是坐过船，坐船是175。 哦。 然后坐大巴好像是， 我忘了，反正很久之前我没坐过船。 最大巴好像是68还是85， 差不多， 对吧？ 是吧？ 这个价格， 但是高铁快呀。 对啊， 直接到啊！ 而且这68块钱，其实真的跟大巴的价格都已经差不多了。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想说什么呢？您想一想，您要去趟机场，现在不得提前4-5个小时，您就得 安检， 您就得过去。 对， 然后到那儿您还得等，万一抵了就是延误了，您还得再等，然后再飞4个小时才能落香港机场，然后您从香港机场然后再开到室内又得1个多小时，这前前后后我告诉你没10个小时下白。 总体来说，这个火车站就是在市区里嘛，特别方便， 对,、 啊、对不对？也没有特别多就是登车之前的时间，所以哎，这真是件好事情。咱们以后真的可以去香港实现一个周末游了。 哎，没错， 是啊。 哎，王毅不坐飞机的可以去了。来，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消息。 你知道他坐船都晕吗？ 市教委呢公布了高考改革的相关细则，未来3年的高考年年都有新政。2019年，明年的高考呢，本科一批与本科二批呢合并为本科普通批次。到2020年起实施新高考改革方案，统考三科，选考三科。那么2021年呢，英语还增加口语考试。就不像现在似的、 哎、 三加 X， 现在就是三科，好像是语文、数学、外语是必考， 就有综合卷嘛，不是有、哦、是综合在一起，但是并不是自选吧？ 对，嗯、不是自选动作，文科理科有分开、哦，但是未来就是可以自选了。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同学就所有的科都擅长，再加上口语考试的好处就是不会再强调你只会写考考考，你可能希望你整个对英语的掌握能力， 没错没错。原来口语考试包括听力考试啊，口语考试是这个怎么讲呢？是高考结束之后的自选动作。 嗯， 对。 其实好好这个整体把语言学好有好处。其实有一个题外话，我有一个朋友，我在德国游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姑娘，是一个咱们中国的姑娘，然后她在那儿是学德意志文学。 哇，好高深的一门。 就是这个等于是在德国的时候学德意志文学，就是人德国语文那就更难了。 对呀、啊。 当时我认识她的时候，她31岁。 嗯。 我说你已经读到研究生了吧？应该。 嗯。 她说哦，没有，我本科还没有毕业。我说为什么呀？ 去的晚呗。 他我已经学了8年了，因为我在出国的时候，他考德福考试，原则上你没有考到一定分数线，你要参加一个预科学习语言。 对。 结果他说我也莫名其妙在听力我完全没有听懂，但是我就 AACAC 结果我就过了。过了之后老师说你的成绩很好，不用读预科。他说那好啊，直接上大学，我觉得我还省了时间。结果第一堂课开始，我根本不知道老师和同学在说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 像天书一样。 大概上了2个礼拜学，老师找他谈话说你转专业吧。至少这个专业我觉得太困难了对你来说。但是我横下一条心，因为他们每一科呀并不能就是重复的复读再复读，他我只能最多复读2次，所以如果我2次再不过的话，3次考试都不过，那我可能这科就不能再学了、 哦、 所以这累计起来那我可能就永远修不够学分，就可能永远毕不了业。 对，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他说，所以他决定我一学期学一门 所以你说这么半天的意思就是学习一门外语非常重要。 对 哎呀妈呀，我终于get 到你的点了，要不然我刚才听了半天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亲， 所以我就说他的点是什么呢、啊、有的时候你只是应试考试过了、 啊、 虽然你过了并不代表什么，等你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在更深高深的学习需要你这熟练掌握你才能继续学的时候，就遇到巨大的困难。 对对 对， 对， 所以人生没有跳步，真的要一步一步的走。 那当然了。 好吧，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麻醉科医生的事儿。 这跳跃有点大是不是？ 当前呢，本市乃至全国的麻醉科医生都存在的巨大的缺口，而且麻醉医生短缺所导致的医生超负荷工作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一项针对北京地区的112家医院的麻醉医学科的现状调查就显示呢，去年本市在麻醉医生增加了100来人的情况下，年手术量却增加了近10万例。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种现象一直是十分突出的。而麻醉医生呢，人员紧缺就造成了直接问题是人工强度就变大，对患者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安全问题了。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布了关于加强和完善麻醉医疗服务的体系服务指导意见，其中指出未来将合理调整医疗机构人力资源的配比，使麻醉科的医师和手术科室的医师比例达到合理范围，使麻醉医师工作负荷更加科学和合理。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呢，市民政局召开了工作会，启动落实简征便民改革措施的专项行动。本市呢，将全面清理各部门、专业机构要求社区开具的各类证明，特别是像死亡证明、小儿接种免疫介绍信、残疾人证明、低保证明等等。建议呢，社区只保留居住、司法管辖权认定，中小学生参加社区实践活动、住宅专项维修工程、党总支函、蓝调关系、征兵等5项证明，以后就是更加方便了， 对， 不需要乱七八糟那些证明了啊！ 我觉得便民措施真是特别好，方便大家办一切手续。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夸夸您或者您身边那些讲文明、懂礼貌的人来说说他们的事儿吧。 有爱有恨有叹息，有生有死有别离，有山有水有风景，美化在我们的。 谁哭谁闹谁动情，谁好谁坏谁放弃，江湖恩怨不了情，他都让我操心。 一人我饮酒醉，喝尽人间是非，有情人的泪，还有兄弟的抚慰。 一见我饮酒醉，感动红颜和青梅。 来看看大家伙儿给我们发来的一些话题内容。齐就说了，我觉得关于有礼貌这事儿，真的是得从您开始说起。我小时候也因为这挨过揍，跟我们家那个珊珊似的哈。身边有一同学说话和老师都是，哎，你怎么着，你怎么着，真是觉得不怎么样，太不尊敬 了。对，像咱老家以前说了，板不过来你。 嘿，我告诉你，挑歌的准备着。我天哪，我一听小时候听挑着歌的，我就浑身发颤。 还有那个是有个王就说了，我也是老爱说谢谢，也不说你，总说您。有次同事说我太客气，别那么客气，哎，他一捂脸。其实有的时候咱们说习惯了之后也没有太在意，就觉得这个很习惯了，成为一个礼貌的好习惯。 对， 是吧？ 关键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你对他客客气气，有时候他还挺惊讶，或者说挺尴尬。为什么尴尬？我觉得就应该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些文明用语，你自己也得说出来。关键是，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的就是您啊，就是好嘞，您嘞，劳驾您嘞，然后对面的人就觉得哎不舒服，那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好事情，说明这还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儿。 对， 比如说如果大家都觉得很合理，哎，你说您我也说您，那大家不觉得，就觉得哎你怎么说了个您，大家不觉得夸张，觉得很正常， 慢慢的改变。 对，什么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这件事很正常了，那就是一个好事儿。 是， 嗯， 可爱多老梁就说了，我注重对孩子的礼貌教育，比如说我们家里来人了都要起立迎接，礼貌的叫人，家里头要有朋友要走了，哪怕是自己的父母也要送到门口道别，说声哎再见，这就对了。您说您去人家做客，结果他们家孩子躺在地上或者是坐在沙发上，来了您坐啊，您说这是心里好人，您是欢迎我是不欢迎我， 对、 啊、我是坐是不坐呀， 就是 我是不是哎呦，那我就赶紧说两句把这事儿说清，我赶紧走得了、 就是、 我别坐了，这心里一下就不舒服了。 那可不是吗？ 啊， 这糊涂旁观者就说呀，要说做过的好事儿，猛的一想还真想不起来 啊。 这因为您每天都在好做好事儿，都已经进入您的血液里，您都不觉得我在做好事儿，这那么的习惯是不是？ 其实特简单，比如说咱坐电梯、 啊、 对吧，女士优先， 对， 咱们呢即使是站前面，但到了一层的时候咱们往后侧个身，人女孩或者是其他的女士先走，这就是讲文明懂礼貌的行为、啊、 对，还真是。其实咱俩可以累，就是罗列一些平常里就是应该一直做到的、 啊、 应该成为习惯的这些好事， 很简单的小事儿。 比如说人和人其实有安全距离的、 啊、对， 陌生人尤其是，为什么就咱俩手相高了、啊、咱俩可以蹭一块聊点什么事儿？那咱俩不， 那我们俩也隔着得有一米呢，我告诉你。 要不是因为救活这麦克风我早贴上去了。对吧、尤其像刚磊刚才提到在电梯里、就是陌生人之间咱们有一个安全距离，这是一个礼貌的做法。 是是是，你别跟人蹭太近。 对，就觉得很别扭， 就尤其是异性之间，是吧？ 还有这个养狗和养猫不会出来遛啊，养狗的朋友、大家应该注意，就是您啊既然想出去遛狗，您家宝贝儿您喜欢，但未必所有人都喜欢狗、 对， 对不对？而且呢就是这是一个养宠物的习惯，所以麻烦您出去遛狗真的把狗给这个脖套还有这个绳全都拽好了。 对， 因为您保不齐有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小狗特撒欢跑到电梯里，很多人躲，你知道有一些奶奶还说哎呀我们家宝贝儿不咬人，那真的你控制不了，万一它今天心情好就来一口呢？ 对，它毕竟是动物， 而且就算它真不咬人，它离人近了，人家喜欢或不喜欢人说不出来， 您过不过敏，打 不 打喷嚏都有这问题，是吧？ 所以您拴上狗链 啊， 然后为别人着想一下， 是 您喜欢您自己享受。 我们呢这是只是开了个头，给您提个醒儿、有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小事，比如说刚才我们想提到这些，还有没有您想到的其实也是举手之劳咱们就可以做到的，您也可以给我们提个醒儿，我们也再跟大家来唠叨唠叨哈。 对，不光是您看到身边的事儿就跟我们分享好事儿啊，或者是您自己做的好人好事懂礼貌好事分享一下，您也可以说一说您觉得哪些地方大家应该做点好啊。 对， 做好了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 哎、 接下来我们关注热点消息。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我们去了解一下热点方面的消息了啊！新学年校内托管班覆盖中小学，到底是怎么回事？新学年即将来临啊！日前，北京市教委就为全市的中小学生送出了开学大礼。从九月份起呢，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内托管班将覆盖整个全市，以解决呢课后3:30的难题。学生和老师呢自愿参加，政府财政将会给予补贴，学生不收费，老师还有薪酬补助。对于老师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事儿，对咱同学来说呢也是好事儿，但是最 高兴的应该是家长。 没错没错。 三点半怎么接送呀？ 啊，是是是。那么据教育部统计呢，截止到8月20号，全国已经是模派校外培训机构是38.2万家，其中发现存在问题的25.9万家，占比大约是67.8%。按照边摸排边治理的原则，已经是整改了4.5万家，这4.5万家都存在问题。 你说说，如果有正规学校开的，家长谁还送到培训班去啊？ 真是， 对吧？ 咱们好好的整理整理啊，未来我们孩子的希望啊，是不是？ 我记得咱们小时候是不是应该有那种各种班儿，是吧？这叫什么东西来了？ 托管班是吗？ 是不也好像不叫托管班，反正也是课后辅导班。 课后辅导班那是哪个学？ 兴趣班，兴趣班。 每个学校根据自己学校的一些特点安排的，不是社会上的。我们那时候参加过。 我有兴趣班。 我有兴趣班。 我参加过合唱队朗诵班。 我也差不多。 是不是？ 来，那么今年秋季开学之后啊，本市呢将提供3点半以后全覆盖的学校看管副体系。哎，多好的事儿啊！ 对， 自己学校哈。那么以做好校内课后服务工作为主。根据了解呢，新学年各个学校将专门建立托管服务管理中心，计划由校长、家长、社会公益组织等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校内托管班周一到周五开设，延续2个小时，从3点半到5点半，这也差不多了，家长该下班了。主要呢是以体育、艺术、美育为主。哎，我觉得还可以再加一个德育，是不是哈？ 我觉得德育非常重要 啊。教委呢允许针对个别孩子进行个别的诊断、答疑、辅导等等，但是绝不允许集体一块上课，那不是增加孩子负担了？ 哦， 是不是？ 对对对，不能强制，是不是？还是要自愿报名。思想品德课不知道现在啊有没有继续上下去？我觉得其实这堂课是不光应该覆盖小学的，应该一直覆盖下去。 对， 因为一直以来呢，就是分儿很重要，所以可能确实在应试教育当中呢忽视了对人的这个品德方面的树立和培养。 嗯，人张晶就说了，哎，我儿子从5岁开始就知道每次进门的时候要走在我前边，为什么呢？不是抢道啊，是人家主动要给我开门，或者是掀我们家的门帘，让我能够直接进屋，很是欣慰啊。多好的孩子呀、 啊！哎呀，真是乖宝宝啊！ 对，妈妈的贴心的暖宝宝。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您身边或者您自己做过有什么讲文明、懂礼貌的好事儿、好人、好事儿、好事儿、好人，跟我们分享一下。 都可以，都可以啊！好了，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吧。 8月23至8月26日，大中电器中塔店跨界开业，全场5至8折，高端品牌家电云集，卡通形象主题馆，乐高玩具超市，烘焙教室强势进驻，买电器全北京就这儿了。 广发银行信用卡城市之星周五5折，8月31日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饭票专区，可购买君泰百货、朝阳大悦城、北京 ATM、 和生汇、五彩城指定商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Buongiorno. Hello. Bonjour. 汉莎航空年终大促，飞欧洲仅3880元起，含税及附加费，探索欧洲秋冬惊喜。现在为世界出发，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十年，十年， 十年， 十年， 力布更好。 力布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MQB 平台，动感造型，悦己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台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地址0元用，还送 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我自动就认领了你。 我没有点名道姓的，我就来继续看看大家伙儿给我们发来的一些关于讲文明、懂礼貌的好事儿哈。 哎，这个张林说：“哟，思想品德已经是中考科目了。”会延续下去哦， 太棒了。 哎呀，真是这个太有必要了， 我觉得高考都应该加相关的一些课程或者说考生的内容， 嗯， 对吧。 咱们跨过飞鹰啊， 好， 他说只要人行横道上有行人过马路，我就停车让他们先过去。 哎，我 特别好。 我也是，尤其还有就是我进我们家那个小区地库的时候，因为要拐一个大弯才能进去，然后但是那个大弯那儿其实是有一个人行道的， 嗯， 很多人他会过这个人行道过马路，所以我每次都等人家过完了以后，过一个人都不剩了，我再拐进去， 做得特别好。 然后但是我告诉你，后边有的车，比如说因为都是住一个小区的嘛，肯定才下地库嘛，我们邻居等于是在我后边狂摁滴滴，就弄得我很尴尬很不开心。我说你有嘛着急的，都到家门口了。哎呦，气得我呀，真没法说。我就 有嘛着急的， 我就停那儿，我不下去了，真是想跟他讲讲理。 哎，怎么好像感觉要讲理的时候说天津话就特别有画面感， 特别解气， 就是那个踩脚那个。你干嘛呢？干嘛呢？ 对，踩着我了。来看看啊，这个。 哎呀，其实那个、怎么说呢？哎，这个什么 FF Bear 就说、要说平常要需要，哎呦，这新来了一个给我蹦下去了。要说平常需要注意的，应该做的那就太多了 啊。 举个例子，在封闭的环境下抽烟，就像电梯里面啊，吃了大蒜就不要凑别人那儿那么近说话了。乘飞机或者火车的时候把鞋脱了，这事儿也是不文明。平时给老人、孩子、孕妇让个座啊，比如说跟家里人一起吃饭，人齐了再动筷啊，这些都非常重要。这些都是细节， 家教好， 嗯， 对吧。来看看这一对字母说了，我年过九旬的老妈妈外出呢需要用轮椅推着，我每次推她出门呢都要说很多声的谢谢，因为经常会碰到一些热心帮助我们的朋友，比如说我推着我妈上坡，哎，这个时候就会有人主动上前来帮着我一块儿推，有的时候呢进超市的门口，有朋友呢就会帮我掀起门帘子了，或者是推开大门，见到如此等等的一些善举，我都要连声对人家说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嘞。 嗯，哎呦，我觉得这要感恩别人帮助你的点点滴滴，才会有发自肺腑的这种感慨。 对、 嗯、 而且我觉得瞅着机会咱们就应该多帮着别人，您多帮了别人一次，也许下次别的人就会帮您两次三次，对吧。 哎，我真的有这个感触。我记得吧，就是那会儿有的时候旅游回来就会形成习惯、因为通常外国朋友这方面做的会更好一些整体来说，然后每次回来之后我在机场，比如说有一个，哎，对，有一个人、我当时我记得，因为我在德国时候习惯性了就互相大家都帮助哪怕不认识的人，结果到了机场有一个女孩，她手里拿着两个袋，虽然袋子不大但是感觉很沉，因为她走两步就要放地上一下、然后我习惯就说我帮你拿一下，然后她说不用不用，他说你也是女孩儿，他就跟旁边一个男孩说你能帮我拿一下吗，然后那个男孩斜眼看了一眼，他觉得这个事儿怎么落我身上了，那个表情、 就是、 你知道吗， 都不认识的， 就不认识，就在飞机上下飞机去安，就是去过边境、那个、 边检的过程、 然后呢那个男孩觉得哦怎么就落我身上，但是很多人看着他不好意思，他就帮他拿，真的只拿了几步就到了过边检的地方，然后他就跟这个女孩说你先拿一下，我要拿护照去过边检，那女孩说哦好，紧接着他过去边检人员给盖了章之后他就扬长而去了， 就拜拜了。 我真的觉得你说这个那个男孩，我还依稀记得他非常的高大，大概一米八几的大个，但是在那一天我的心里他是那么的渺小。 对呀，你说你耽误多长时间，没有付出了多少力气，没有，但是你的善举就会博得人家的一致的好评和尊敬。 对，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从此我就在路上像汉子一样，谁的行李我都帮他们背，但是有一次我在欧洲坐， 你也别上去以后不跟人打招呼直接背，要不然容易引起误会。你姐妹儿，你知道吗？ 但是你知道也有这心里很心酸的时候，有一次在那个从比利时去法国坐大巴、我在那中间下车，他有时间让大家上一个洗手间休息几分钟、然后我就看见一个黑人大婶儿，他手里拿了就什么家被单啊、床罩啊还有棉被，真的一个人扛， 这是要搬家 呀，一个大婶儿、我就看好了，我说一会儿他一跟我要同一站下我就帮他拿，结果下车他果然跟我同一站下，我说我帮你拿吧， 他就特别自然的把他的大被套直接说好，你帮我拿这个， 真不客气，大婶儿。 然后我一扛身上，直接我差点没蹲地上。就那天发现我们的体质确实不一样，从小吃的东西确实不一样。 是啊， 而且大婶儿特别实在的，真的就全交给我，他就扬长而去， 全程就不管了。 结果他大概走了将近不到一公里，走到另一个车站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倒一下车， 你也是要去那儿的， 我要去那儿。结果他的家里人都接他，结果他家里人只接过了他手里的东西，他们就在总那个车站远远插着腰看着我。哎，那还有一包东西是吧？对对对，就他身上那个。我心里真的苦啊，但是我每天就默念做好事做到底。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的。包括好多，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咱们也要分情况，就比如说我在比如去日本玩的时候，我坐公车我会给老人让座，但是人老人坚持自己就不坐，坐地铁的时候他们就是觉得我自己能站，我自己可以来管理好我自己， 你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哎，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咱们中国的朋友就会，哎呀，你老先生您坐，恨不能推推搡搡，你就给人按座上。咱们国内可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但是在国外咱们千万不要这样做， 就有点过。 就伤了人自尊心了，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也不要做太过，也不要做的不急，过犹不及都不好， 对， 对不对？ 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内容是， 您身边还有您自己有什么可分享的懂文明、讲礼貌的好事呢？ 让我们从正能量的一天开始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金房子2018-8号。 好了，北京时间的8:1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大家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一说引出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讲文明懂礼貌的这样的一条消息。但是说到的是它的反面啊。 哎，这个好好说的说的啊。 哎，回顾一下这个事件。 8月21号，一段女乘客在 G3344列车上遇霸座视频热传。在济南开往北京的高铁上呢，一名男子在女乘客上车前先坐在了属于这位女乘客的座位上，并拒绝与乘务人员沟通。他怎么说呢？站不起来， 不能归还座位。 哎呦，说的还文绉绉的啊。乘务员就询问是否能站起来，也站不起来。然后该男子回答说，到站后给我找个轮椅吧。事件发酵之后呢，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热议。22号晚上呢，当事男子孙先生进行了回应，称自己当时态度不太好，现在对自己的行为很后悔，并向女乘客表示了道歉。 对，那么前天晚上呢，济南铁路局方面的回应男子高铁霸座事件称，涉事男乘客的行为属于道德问题，不构成违法行为。列车工作人员在处理该事件过程中的言行和应对方式得当，尽到了应尽的职责。那么针对霸座行为还没有具体规定，可以参照处理。目前呢，济南铁路公安局已经介入调查。 针对济南铁路局的这一回应呢，这网友可是炸了锅啊，说如果这样的话，何必在这个票上印座位号呢？以后我买了座票也去卧铺，赖着不走，拗奈我何？这都是网友说的。 对呀， 还有网友就说了，这是道德问题吗？那以后我没买到窗边的位置也不怕了，谁抢到算谁坐还不行吗？还有人就说了，我买的东西被别人占了，我只能自己生气了。还有人就最说，以后大家都可以拿着票上车，想坐哪儿就坐哪儿，那规划呢？社会秩序呢？ 是啊，有记者呢就此事是咨询了12306热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哈，如在高铁上遇见占座的现象，您呢可以去找列车长，包括乘务员去反映这个事情，将占 占座的乘客劝离。不过呢，如果占座的乘客不配合，也没有办法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因为目前还没有具体针对列车占座行为进行处罚的规定。他们说，如果没有发生严重的危害性的行为，比如说人身伤害啊什么的，我们也没办法采取强制措施。 今年三月份呢，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文明办、最高法等多部门联合发布了文件，有扰乱铁路站车运输的秩序且危及了铁路安全，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等等七种失信行为的行为责任人将被列入黑名单，在一定时间内是被限制乘坐火车的。不过从现实的操作来看，黑名单的管理制度尚有待改善。 针对这个事件呢，有了一个最新的结果，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那么针对近期的乘客罢座事件，济南铁路公安处、济南铁路局集团公司客运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事件发生之后，铁路公安部门呢随即对事件进行了调查取证，目前呢调查取证已经是完结，济南铁路公安处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一款三项之规定，给予孙某治安罚款200元的处罚。那么铁路客运部门呢，依据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的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以及关于限制铁路旅客运输领域严重失信人购买车票的管理办法的规定，在铁路征信体系当中记录该旅客的信息，并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购票乘坐火车。铁路部门表示，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此为鉴，依法维护好车站秩序和旅客的合法权益啊。 另据了解呢，今年三月中国民航局发布的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的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航航空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当中呢，将抢占座位还有行李架等扰乱客舱秩序的行为列入了失信名这个黑名单，公安机关呢将视情节严重程度对其实施行政处罚以及追究其刑事责任。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啊，你也不用行使什么刑事责任，当时你就让他下车，或者在临近的下一站的下车，因为我觉得这个在民航法规里是有这一条的。比如说你真的你坐了不该你的座位， 你是 当时空警 下飞机的， 对，空警就认为你在影响飞行，所以呢会给你劝下去，或者直接让你下去，你就别走了。所以高铁同样我觉得适用，因为比如说现在高铁认为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法规，但其实民航法的这个不光适用于民航飞机，其实适用于一切公共交通工具，我觉得都应该， 甚至包括公交车、地铁都可以。 你就是霸着座，当然你可以说你给老年人这个我不能让你下去，但如果你一旦在这个车辆里形成这个列车里啊包括公共汽车里有这个秩序问题，会影响大家其他人的安全，我觉得现在无论公共汽车火车上都是配有协管或公安或者是警察，比如说有空警，铁路有铁警，公共汽车上是有保安的，那都可以劝其你影响了这个空间秩序，请你下车。 对，其实我觉得相关的法律法规应该尽快的健全。我觉得啊，我再提个意见，再加上一条，这比如说你规定他一年之内不能够乘坐相关的一些这个公共交通工具，比如飞机、火车， 对， 还得再加上一条，还得让他们好好学习，把相关的法律法规全给我们背下来，然后最后来考试，你考不过永远不让你坐。 就跟驾驶员似的，您酒后驾车之后您重新给我学习去，这个也一样，不能说是限制你坐的高铁，一切公共交通工具全应该给他限了。 咱们不是说不讲理的人，让你明明白白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下次坚决不能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没错，这些都是因为您小时候落下的这课。我刚才不是上个节我就说了吗？一步一个脚印，您这脚印没迈好，您得重新迈回来。 我们给您补上这一课。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Oh,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i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Wherever you wanna go, whenever, baby, I'm yours. 来看看邢红辉说什么了吧。我也是从小就受家教的影响，说您外出的时候要说我走了，回来的时候要说我回来了等等。退休之后呢，我还上了老年大学，同龄的一位山东师友比我大一岁哈，曾经就对我说，哎，咱们都这么熟了，别说您您的了。我说好吧，我试试吧。但是告诉大家，我从小的习惯呀，他一听说那就算了，还是说您吧，直到现在我还是您字当头啊。 哎呀，这是好习惯啊。一丈魔说了，你压我脚了，应当压你嘴。 太解气了是吧。 一丈魔就说，我要表达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这是你和你媳妇儿同意的想法还是你自己的想法？他说，一直以来学校只能教授知识，素质呢是家庭教育出来的，温文尔雅呀，彬彬有礼啊，都是家庭遗传的。所以这个火车霸座的，开车狂按喇叭的，随地吐痰的，我认为可能是遗传。 但是咱可以扳回来呀， 我觉得 送进这个培训班去、哎、考试不及格全部让出来。 这真的有北京人说话的风范、就是说反话，你知道， 对对对， 听着就觉得 特解气，还打趣的就说出来了， 太损了，只有我懂你。 封建就说了，说刚刚看到了是不是这个一个不文明现象，他说我前面的车往外扔空瓶子，我的天呀，这多危险的一件事啊。我于是乎就把车停下来，下车把瓶子按照他的车窗缝又塞了回去，我们双方对视了一下，什么都没说，全程被我的车都录制了下来。这就太危险了，你说你扔个瓶子下来，你万一砸到了别人，或者是砸到了别人的车的挡风玻璃，出现了危险，这可是一车人的生命，他都不考虑吗？ 哎、真的，我跟你说，这个高空这个往外扔东西，这是真的是特别差劲。 而且你开车，你当时那个车速至少要每小时80公里左右吧，如果是在这个正常的行驶过程当中，你知道这个力是多大的吗？你计算过吗？ 对，而且只是个空瓶子，你拿在手里不沉，但是它有加速度啊， 对呀， 撇出来。哎，我跟你说，我的车在春节大年三十就今年、我停在我们家的小区里，结果我大三十想开着车去我姥姥家看姥爷，结果我的一整个车身全是方便面。 就是泡完的方便面。 泡完就是吃剩下的， 就直接是从高空等于是扔下来的。 楼上。从汤带面， 太过分，这都什么素质？ 三十也没有洗车的地儿，我就回家，这去物业那借了一个大桶、冬天哦，三十我自己在那擦了一个半小时，这才擦下去。我当时就想，哎呀，就是你要说你从高空扔一张纸已经很差劲了，你撇一把方便面带汤，你说这是多么的差劲。 他是什么样的心态我就特别不了解。你们家难道没有垃圾桶吗？没有垃圾桶，你们家比如说那些汤汤水水你可以直接倒到马桶里冲走啊，你没住在这儿吗？ 而且就是电梯啊，你坐的电梯，你哪怕穿着睡衣直接就扔在下面，这个困难吗？ 哎，无法理解。 我在那擦的时候，我们家物业就说停在这个周围的，因为周围有几栋高楼，你停在这个位置正好周围几个高楼，所以他们经常往下，你停在这个位置上经常被淋，所以这个地儿是著名的，就是什么汤 垃圾场是吗？ 对，而且都是带汤的往下扔。 咱们也琢磨琢磨， 那 怎么能够整治这些人，怎么能够禁止他们再出现这样的危害社会、危害我们身边朋友的行为。 哎呀，我是觉得， 咱们想想主意吧，好不好？ 好的，想想主意 。我这脑子也不太够使，大家伙儿帮我们出出主意，好不好 ？HYG 就说了，我有年过九旬的老妈妈。 这刚念过了，亲。得嘞，咱先要不然进段广告，然后跟大家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文化消息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3线地铁交汇，4季叠景园林，8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来，我们简单的关注一组文化消息。根据天下霸唱的同名作品改编的新剧《天坑鹰猎》由王俊凯主演。天下霸唱透露，《天坑鹰猎》呢讲述少年冒险探险故事，所以王俊凯扮演的张宝庆有少年一代应该有的特质，这就是简单、单纯、干净、炽热和热血。 由迪士尼影业出品的漫威影业制作的超级英雄大作《蚁人二：黄蜂女现身》昨天起正式上映。《蚁人二：黄蜂女现身》由蚁人的原班人马倾力打造，保罗·路德再度饰演蚁人，还有伊万·杰林·莉莉不仅回归了霍普·凡·戴恩一角，更加首次披上了黄蜂女战士这一角。作为首个出现在影片当中的漫威女英雄，黄蜂女的敏捷身手和高超的演技派装备令人印象深刻，风头甚至超过了已经与复仇者联盟并肩作战的蚁人。蚁人二：黄蜂女现身在北美上映之后，不仅票房告捷，而且口碑爆棚啊，我们也是十分期待。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京味年代剧。昨天呢，由何冰、王鸥、刘备领衔主演，刘嘉诚导演的京味年代剧《芝麻胡同》历经了126天的拍摄杀青。该剧通过讲述住在芝麻胡同的严振生一家几十年的平凡生活，力图还原老北京有理儿、有面儿、有滋有味儿的生活百态。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剧。 哎，何冰演的我都特别感兴趣啊，演一下， 绝对实力派。 那我们就期待他这故事就是顺理成章啊，因为很多的有的时候演老北京故事。老北京胡同里的故事虽然场景上挺像的，但是故事有的时候情节还是差强人意。我们期待这个故事还是顺理成章，有情有味儿啊。了解一下百老汇原版音乐剧《长靴皇后》完成上海、广州45场精彩演出之后，8月24号到9月16号终于来到咱们北京，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连演29场。剧组宣布9月5号的演出将专门为聋人观众开启手语特别场，让听力有障碍的观众也能和普通的观众一样欣赏到国际当红的音乐剧演出。 创办至今已经10年的北京国际设计周确定今年的主体活动呢，将于9月22号到10月7号在北京举办。哎呀，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 您自己和身边有什么特别有正能量的 啊， 懂文明讲礼貌的好事儿，和我们好好说说，分享一下。 刚才我们不是也说了吗？针对一些特别不文明的现象哈，刚才苗山举那实例，大家想想，帮我们也琢磨琢磨，有没有一些这个方式方法可以制止这些行为的？ 对，楼上泼方便面摊的办法，管管他们。 哎，管管他们哈！欢迎大家的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8月23至8月26日，大中电器中塔店跨界开业，全场5至8折，高端品牌家电云集、卡通形象主题馆、乐高玩具超市、烘焙教室强势进驻，买电器全北京就这儿了。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T-Roc 探歌，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府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哇，你们家孩子最近成绩提升了不少啊。 是啊，孩子选了青青家教的专业老师，在家学自然学得好。 青青家教 APP 让专业老师到家给孩子上一堂高效的课，青青家教加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适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太热了，快来26度的中国马镇住星级酒店，看大型演艺，玩马主题乐园，吃烤全羊，坝上草原，中国马镇凉快。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夸夸咱自己，也夸夸咱身边讲文明、懂礼貌的人。咱们的一天要从正能量开始，好不好？来说一条山山有吧， 说阳光吧。 啊， 阳光这你没念过吧？ 没有，没有，没有。 好，太好了。阳光说说谢谢呢，是我留学的时候养成的习惯。 嗯， 不论是对谁，随时都会说。从小家里管的老规矩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因为地域性的您，我们从小的生活环境啊是不用您这个字儿的，都在说你，老师也是这么教的。您只有在上语文课的时候，课本里才会被用得到，思想上呢就会以为只有北京才会用您呢。我要是用到您字，就感觉为了跟对方拉开距离，所以当用到您的时候，大部分人是特别老的人，还有对陌生人才用。看来是理解上的错误。其实我们从小学的，就包括刚才这位朋友也说了，地域上可能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讲究，有的地儿就不说您，但是北京人其实也一样，就是咱如果平辈儿，咱俩是好朋友，我可能也会说，哎，咱俩好像也说您，哎， 一般咱俩直接叫名字， 对， 多一些，比如珊珊，磊，小磊，高磊，对吧？一般这么叫名。 但是比如咱俩说了一件什么事儿，比如说，哎，我说你昨天去哪哪哪了吗？如果咱俩是平辈儿， 嗯， 或者关系很近。 哎，你 没问题，对吧？但是一般呢，这是一个尊称，就老北京话觉得，无论是长辈儿，还是不太熟的人，还是就根本就是陌生人，咱的肯定都用您。 对对，显着客气。 而且呢，还其实是亲切。刚才这位朋友说您可能会觉得有距离感，其实不是，要看您用什么语气了。 没错。 比如说不认识人，在路边以前胡同里，哎，您吃了吧您呢？你觉得有距离吗？ 当然没有。 多温暖啊！ 但是你要是问路的时候，您直接用不敬的一些语直接问，那看人家心情好坏，人家要心情好给您指个道，人家要心情不好可能就像一丈魔这样的了。他说讲两件真事儿哈，上次在人民日报社附近有个问路的冲着我就喊，嘿哥们儿，蓝道怎么走啊？我特别客气跟他说，嘿，我不知道。你说说老北京人能不知道蓝道在哪儿吗？对吧？还有一次在十里河有个了上个岁数的大爷就问路说，哎小哥，潘家园在哪儿啊？我是，哎，然后我 您看这不巧了吗？ 对啊，我正好要去潘家园，两站地，要不我陪您溜达过去？ 嘿呦， 文明礼貌是互相的。我这人啊，只要是遇到了文明人，北京五环内基本没有不认识的地儿。要是遇到不会说话的呀，那只能说嘿，我还真不知道。就得这么整。 我觉得主要刚刚那句，你要真说嘿哥们儿，就你我看什么语气了？ 嗯， 如果你就。哎，我觉得肯定不是很亲切的语气。 但是嘿吧，就是有点太 对， 太过了。 其实哥们儿没什么，主要是这嘿这个词儿、 就让人觉得怎么心里那么膈应？ 怎么能嘿呢？ 我还是白呢。 我觉得老北京人一般问路都是哎劳驾， 劳驾 是吧、 您怎么怎么怎么着？您能知道这事儿或者 劳驾您呢？ 啊， 这以前我记得，我想想是怎么，冯小刚有个电影，有一个老奶奶不是居委会大妈就说小哥几个，是不是、特别亲切？ 其实我觉得就要看当时语境， 哎， 对吧？您首先您说的时候，您得注意一下，别太冲了，对吧？ 对， 没有说人家一定必须得要帮您这个忙的，对吧？ 而且你看，像英语里头，人家英语里有 "excuse me" 这个话是什么呀？这也算是一个打开两个人不认识第一句话的开场白。 哎，对， 就跟劳驾其实翻译起来一个意思， 是一个意思， 总有一个开场。 嗯， 有的时候其实我也碰见过路边有问路的，就啊，怎么走啊？态度最好的就是这种，哪哪哪怎么走啊？我有的时候就会默默的回一下头，然后再转回来，然后他第二句再问，哎，那什么什么怎么走？就喜欢 A， 我就说，我说你是 A 我呢吗？ 还是 A 谁呢？ 对呀、啊，我也不知道你跟谁呢，有对象感吗？ 我发现了，就像你说，特别对，很多人上来开场白可能不太知道怎么说，所以黑或者是 A， 对， 特别常用， 非常不礼貌。 但是我们听了以后，心里就特膈应。 对、当然不好啊。 来看看这沐浴阳光说了，我在2005年望京加了一夜的班，是又困又累，坐在公交车上我就犯困呢、公交车上都是老人出门去公园的，去山上背水的，到了下一站之后，乘务员拿手一指我，一指我说，就你年轻还不给老人让个座，那语气我真是很不爽，但是我也站起来给老人让了座。我是开挖掘机的一位司机朋友， 给您点赞。 对，咱不管他，但是咱们遇到这样的事儿，该让座让座。 没错， 那是那位朋友他没有素质。 没错，黄巧克力就说了， 很难理解刚才火车上那个巨婴的行为能给他带来什么快乐吗？我觉得其实真的黄巧克力说到一个痛点， 嗯， 就是中国总体很多的就是老家哈，还是喜欢男孩有的家，所以对孩子小的时候这个管教他的文明礼貌上就不怎么管， 嗯， 导致他长大了之后一不成熟二被惯大的，所以呢他觉得他撒娇呢在车上那种，你们都应该向着我，其实我就想坐这儿，我就想要这个，其实这是一种巨婴行为， 但是这个巨婴行为你也得看你多大岁数，你是一个社会人呢， 嗯， 你又不是自己在家里跟自己的媳妇儿，或者说咱再多说跟自己老妈老爸撒娇， 我要要就要， 你跟外边谁跟你认识呀？ 我其实想跟爸爸妈妈说一句，如果您真疼孩子、 啊、 希望让自己的孩子教育的懂文明讲礼貌，出门的时候才会让人更加高看一眼， 会尊敬他， 对， 也会尊敬你们的家， 对，家风是从孩子身上最可以渗透出来的。 对，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说到都是正能量的话题哈。 邢红辉说用黑打头说话的特别没礼貌，我姥爷就说黑谁呢 黑谁呢， 砖头瓦片还有个名呢、啊、 还有你你挨谁呢，你别挨我，我告诉你啊。 风间说个人建议治理不文明行为的行为就两个字儿，垂直。就好像新加坡就专门有刑罚处置他们， 对，鞭刑， 没错，夏洛特烦恼主题曲就一次就好， 对，一次就长记性， 对， 是吧， 有时候真的得罚、嗯、不罚不长记性。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记得还有带红箍的老奶奶， 嗯， 就专门管谁吐痰烟头五块钱一次， 别走，我告诉你，给我弄清理干净了，给我掏五块钱。 路上真的没有，是不是？ 哦，现在还真是得加强管理哈。 好的、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了，北京时间的8:41，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旅游消息啊。 嗯， 说说中轴线吧。天坛核心游览区昨天实现了居民腾退签约率100%，这是东城区呢继清华427设计坛文物腾退项目之后又一再签期内顺利完成的项目，也实现了中轴线遗产区范围内重点文物腾退的良好开局。年内的东城区啊将基本完成太庙内住户的腾退，推动京师大学堂、故宫西华门、屏风楼等文物腾退的前期工作。 没错，东城区已经成立了中轴线申遗工作领导小组，编制完成了东城区落实中轴线申遗工作方案。今年下半年重点加强中轴线沿线的综合整治工作，聚焦天坛周边、前门地区、故宫周边、南锣、钟鼓楼周边五个片区，突出永定门、正阳门、故宫、钟鼓楼等11个文化遗产点，开展26条大街和398条背街小巷的环境整治提升，推进南锣鼓巷保护复兴和地铁8号线鼓楼站这个之外项目，提升区域的环境品质。 嗯，同时呢还将完成雍和宫国子监、北锣鼓巷、张自忠路南、张自忠路北、东郊民巷，还有鲜鱼口6片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管控导则的编制，实现东城区历史街区风貌保护管控导则全覆盖，继续推进前门东区、南锣鼓巷、东四3至8条、张自忠路南、隆福寺、东四南、雍和宫国子监6片历史文化精华区的保护复兴，使之成为集中展现旧城城局、城市格局、胡同肌理、建筑风貌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街区啊。 咱们来了解白虎一家五口首次亮相的消息。两个多月前呢，一则热传于网络的视频让北京野生动物园的白虎亮亮成为很多人牵挂的对象。事情的起因啊，是有游客想让正在休息的亮亮起来活动一下，便用石块投掷，见其没有反应呢，旁边一位女士竟提议换块大的。 嚯！ 幸亏饲养员及时制止。事件发生后，北京野生动物园回复称，视频中被扔石头的白虎亮亮刚当上爸 爸。过段时间，亮亮将会携他的爱人丽丽以及他们的三只虎宝宝共同与游客见面。昨天呢是白虎一家的亮相日，他们生活最近的怎么样呢？ 昨天的记者就来到了北京野生动物园，见到了令人牵挂的亮亮一家五口。瀑布假山再加上这个流水，亮亮一家生活的领地可谓是环境优美啊。就在这山水环绕的白虎涧当中，虎妈丽丽正领着三只小老虎悠然在这漫步呢。 首次与游客见面的三只小白虎现在呢是两个半月大，正是活泼可爱的时候。他们一会儿跑到溪水边，用灵巧的爪子呢拨弄溪水，一会儿呢又跟妈妈的身后开心的溜达溜达溜达溜达。玩累了之后呢，虎妈就带着三个宝宝找了一个阴凉地儿待着，开始呢给宝宝补充能量。刚开始啊，三只小虎就还乖乖的排成一排，安静的这个吸着妈妈的乳汁。不一会儿呢，争抢大战就开始了。三只这个小虎有的嗷嗷大叫，有的着急的这个扑腾着小胳膊，还有的呢干脆就卯足了劲儿爬到妈妈身上，寻找最佳的位置来抢食。那丽丽呢，就是虎妈妈哈，就淡定而慈祥的抚摸着每一个孩子。令人奇怪的是啊，在一旁的亮亮仿佛对眼前的这一切都熟视无睹，悠闲的躺在地上晒起了太阳。原来小白虎出生以后呢，都是由妈妈照顾的，和爸爸还真是不太亲呢。真没想到虎的一家人和人类世界差不多呀，都是妈管的多，爸管的少。 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是吧？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稻城亚丁景区了。8月21号，四川省甘孜州稻城亚丁管理局发布了公告，正式公布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有偿搜救制度。这就是景区实行有偿搜救，分不同的区域，搜救费用呢是1.5万元起。 我同意。 哎，这都少了，我告诉你，那么多人呢。 我同意。 稻城亚丁管理局公布的有偿搜救制度显示，该制度呢适用于在该景区非法登山、非法穿越等户外活动，以及没有按规定线路区域旅游而发生事故的人员。 这一点，我觉得咱们很多景区也可以借鉴。 对， 不要老占用资源。让你说了这个地儿不能爬上去，还是有好多人去挑战自己爬上去。 对啊，天儿凉快了，现在呢很多的朋友很多驴友又要穿越了，对吧，去爬山，尤其是爬野山。您自己之前都没去过，您就敢去，您都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了，您说还指别人救您，还兴师动众那么多人。 就是不要是给别人添麻烦。人啊要想就是玩好，首先就是要了解自己。 对， 您啊就是是真正的驴友，请就是可以适当的干一些驴友的事儿。如果您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驴友，请您遵纪守法。 或者说您这次去的时候，您跟着老驴友有经验的去过的朋友一块儿去，做好相应的准备，那也行。但是千万不能自己盲目的前去。 没错，我觉得这一点确实能遏制住一些非法登山、非法穿越的这些假户外人。稻城亚丁管理局法规科的科长王飞就告诉记者说，这个制度出台是基于每年因搜救非法登山穿越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我相信其中也有很多就是从外来的这些游客。该制度出台前呢，咨询过法律专家，并进行了多次调研，有偿的搜救和人道主义救援共存的问题就都有所考虑，主要是通过收费对非法穿越者起到一些震慑警示的作用。每次搜救的规模有30人左右，搜救的费用都是低于成本价的，所以就基本上意思并不是按照明码实价收，但是一定要收。 当然了，我觉得但是这个标准以后还是可以调整的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山的帐篷宿营。9月开始呢，游客在黄山风景区帐篷宿营将实行实名预约制。黄山风景区修订的宿营帐篷经营与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 黄山的宿营帐篷由景区宿营帐篷综合服务中心统一提供相关的综合服务，搭建区域呢暂定化为北海、天海、玉屏三个片区7个点，总容量是320顶。 黄山风景区呢对帐篷宿营实行了实名制预约制，那么自备这个帐篷宿营者和租用帐篷宿营者呢都应该在进入景区前向景区宿营帐篷综合服务中心预约，并在预约的指定区域搭建帐篷。宿营的帐篷搭建时间呢是每天的下午的6点到第二天早上日出前。 据了解呢，游客自备帐篷在黄山风景区宿营仅限单人、双人两种帐篷，禁止搭建大型的宿营帐篷。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 您自己或者身边有什么可以和我们一块分享的懂人名、讲礼貌的好人好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您有没有去帮人家做做饭、刷刷碗？ 我有帮自己，我帮自己做做饭， 这也可以呀。 我要为你做做饭，我要为你洗洗碗，然后滴一滴汗，滴 色香味样样都有面。记得那天看着你痴痴在路边，为了一碗有名的欧瓦米线，嘿耶，我的宝贝，现在起我要你的胃，嘿，说真的交给我吧，别怀疑，从今以后好鲜会让你吃美味，苦辣酸甜。 人家林姨就说了，哎呀，针对刚才你们说到的这个霸座行为，前几天看了一条老赖欠账，儿子考上北京某名牌大学不能上，这样的霸座行为人应该终身免除其坐高铁坐飞机的这个权利。不论哪儿的人，讲规矩懂礼貌那是最基本的做人素质，没有基本的素质人不就白活了？ 没错，别出去丢脸了， 真是丢人现眼。 是吧，他这样的出去也是丢脸，你就踏实在家待着吧，所有公共交通你都不让你坐。 嗨，来，还有阳光说了，我觉得吧，咱们这个失信的惩罚呀太轻了，才一年，我觉得应该最少五年以上才对。 对， 一年时间那过得唰太快了，达不到惩罚力度， 对， 就不被这些人放在心上。 没错，现在去香港不是哈，最低68块钱能到吗？ 嗯， 不让你坐，不让你去。 那个就是那是从深圳过去那段， 对吧？ 啊， 我跟你说，他这样到香港才惨呢，人家一定很罚。 直接就靠下来， 对吧？ 有可能真的是哈。 那慵懒的猫就说啊，慵懒的喵就说， 嗯， 问路这事儿吧，有的时候也是为难，不知道怎么称呼，特别是年轻女性，你说叫人大姐吧，人家不乐意；叫小姐吧，人家又更不乐意；叫美女吧，人家说你油腔滑调。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称呼直接说劳驾您，某某地方怎么走，还有高空置物这事儿，我们楼上就有一个。不仅如此，还经常大晚上的拿东西敲暖气。我们反映给了物业，物业回应说那是一孩子做的，但是据说这孩子有一点这个躁郁症，犯病无法控制，爸妈又不愿意送他去治疗，所以目前我也没有办法。 这还真是问题，人他是有相关的这个疾病。哎呀，但是我觉得刚才说到的其他的这个油腔滑调啊，您啊也可以改一下。反正我问路的时候，或者说是我请人帮忙之前，我甭管男生女生，我都会先说您好。有的时候劳驾您，要是外地的朋友他可能没反应过来， 对， 他也没有这个语言环境，他听不懂。 对， 您好肯定都没问题。您好， 劳驾。 哎，您好，再说一声，人家可能就会哎知道哦，这人是不是有什么事要问我，这样就顺理成章，也不一定非得说什么帅哥美女。 对，哎，说一个就是现在网络上有特别好的词儿，当你不知道用什么就是特别的称呼对这个女孩的时候，你可以说小姐姐。 哦，一下就一个字儿就立马拉近了你们的距离。 你小姐姐。你也不会觉得她大，也不是小，反正就很合适。这位小姐姐，能不能告诉我？ 即使是叫阿姨，她也不觉得怎么着。得嘞，最后一点时间，咱们来聊一聊奇闻异事。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咱们来说一条发生在英国的奇闻异事吧。英国女子乔安妮·比文真是没想到啊， 嗯， 她18年前丢失的钱包会有警察又送上门，像她之前使用的信用卡、驾驶证和球星的照片居然还在里头。 怎么感觉像是去那个给未来的自己写封信那地儿存了点东西，是不是？ 18年之后又还了， 对吧？比文现年39岁，2000年她在某小镇一家酒店上班的时候呢，有人趁办公室没有人偷走了她的包，比文呢到处寻找未果，只好报警。一周后，有人在一条沟里发现了他的包，而包里的这个钱包就不翼而飞了。比文说，钱包里呢有很多张银行卡，用的都是他娘家的姓，叫金普顿。另外呢，还有一张当年曼联知名球员埃里克·坎通纳的照片。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找回钱包也不再抱有希望了。 对，令人意外的是，一位警察本月12号带着这个钱包就出现在了比文母亲家门口。戴维斯说啊，有人把钱包呢放进了塑料袋内， 寄到了警察局。丢失的时候钱包里面有驾驶证，上面就有地址，所以就按着这个地址送回到了他母亲家。这是18年之后，这小偷他良心发现了呀，他发现的稍微有点晚， 可能是小偷的儿子发现的。 哎，好，反正甭管怎么着，终于找回来了，这也算是一条奇闻了哈。 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在于就比如说像有刚才提到这个球星 Eric Cantona 的这个照片，一看到就会发现，哦，小的时候我还喜欢过这个人，哎，真的是18年前的回忆。 也许现在早把人忘到脑后边了都，都是吧？ 十八年前我喜欢谁呢？ 18年前 哦，还真是18年前，我喜欢张德培， 20出头哦。对，原来你节目里说过，你还要过他的那个签名照， 哦、 是吧？ 哦，因为他哥哥还把我带到那个球场上，哦、所有球员瞩目不所有观众瞩目着我，是那样羡慕的我，一个小孩可以走到球场上和他一起握手，拍一张照片、 哎， 签一个字。 你当时没有特别大气的冲着全场的朋友，冲着张德培说一声谢谢您嘞。 我说了句，你那个册子能给我一个吗？ 你这就是不懂礼貌，我告诉你，小姑娘。不过现在好了。 哎呀，真的是有的时候回忆起来18年前的事儿，如果有物证的话，能够好像让你瞬间回到那个时候。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了一个特别正能量的话题，就是夸一夸自己或者身边那些讲文明、懂礼貌的朋友。其实这事儿不见得有多大，比如说您一定要做什么什么壮举，就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我们就能够把温暖传递。 对，从这个女性的角度来说，如果这个男生懂文明讲礼貌，我说觉得他在我心里会非常的高大，会给你加分不少。所以呢，无论是男同学女同学、让这个懂文明讲礼貌贯穿到我们的血液里，贯穿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习惯。 哎呀，说的真好。好了，咱们不能光嘴上说哈，咱们还得落实到这个实际行动当中去哈。好了呢，今早上起来的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72遍。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0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0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80奥莱。 成长是一个过程，如果不能让脚步飞扬，那么就该让思想插上翅膀。北京电台温馨提示：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改革铸就新时代，书香献礼新征程。8月22日至26日，北京国际图书节与你相约顺义新国展，文化盛宴精彩不断，不见不散。 Buongiorno. Hello. Bonjour. 汉莎航空年终大促，飞欧洲仅3880元起，含税及附加费，探索欧洲秋冬惊喜。现在为世界出发，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转的生命线，燃气管线更是与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第三方野蛮施工、私挖破坏极为危险，已严重威胁燃气管线安全。挖掘作业前，请谨记拨打96777，北京燃气24小时为您提供施工配合，共同关注燃气安全，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96777。 有一种勇敢叫奔跑，有一种坚持叫挑战。 北京电台携手乐城国际贸易城，为梦想创造机遇，新青年新时代新未来。 石家庄乐城国际贸易城重磅签约阿里巴巴，乐城北京服装早市816装修开市，汽车大奖分抗抽，西京旺铺全国火爆热销中，财富热线03118569777，03118569777。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让你的假期色彩拼撞起来，寻星渲染